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唉，其实八票派同埋呢个民主三百 plus 咧，我又觉得即系唔需要话有剑拔弩张啊！你又话我系薯粉做王，我又话你即系帮林郑助选曲线助选，根本上咧，其实咧呢、這个月即系嗱，你二月十四号啊嘛，情人节就开始就提名期啦嘛，就去到二月尾噶啦嘛，咁其实咧呢一、這个月咧就好快定夺噶啦，即系只要阿胡苏，即系其实呢、這个局势一样，都依然一样嘅，只要胡苏系入到闸嘅话咧，就自然就有自己嘅胜算噶啦，其实亦都唔需要为佢担心操劳，即系操心唔需要，根本就系、 是、因为咧好简单嘅道理啫、啊，如果胡苏仔阿薯片叔叔，佢连150票咧都唔够嘅话，你快瞓觉啦！你仲靠我300 plus 啊？ 其实多鸠鱼嘅就 系，系咪？你话你自己有150，我再加300几怼埋去，以为都近榜、啊， 都好睇啊！ 唔系拉票都容易拉、啊。 唔系如果系你话民主300 plus 咧，即系洁身自爱嘅话，我系同意喺呢一个阶段咧，全部唔提名俾佢都得嘅。 咪现阶段咧，你都系谋定而后动。你睇下咩，唔好讲死住，最好佢自己攞到150啦，就唔使靠我哋啦。所谓你靠得我哋嘅，即系话你自己好问水。 系 咁，你点赢啊？ 啊！ 喂，而家大家都睇到个势，中联办话以中央为首嘅话政治局嘅，其实系要局你上马嘛，系要制造一个既定嘅事实，去保持呢个 CY2.0 嘅路线啊嘛。咁所以你嘅阶段性策略系咪要对抗住呢样嘢啊？但系你唔好压住住啊！我嘅讲法就系、是，喂，如果佢连150飞都冇，喂，你点样赢啊？赢条毛啊！跟住我攞埋我嘅精操嚟压落你一度，你又冇乜嘢承诺，咁我点搞啊？咪呢个唔系错得晒，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唔好讲死住啦。到今日而家个局都从喺度变紧，都唔知佢葫芦里卖什么药。咁边个系真中央，边个系假中央，亦都唔好咁紧张嗰个中央，系咪啊？都唔知系唔系嘅。 系， 不过我哋唯一嘅估嘅方法就系为系点咧？就系、是、佢有150。你再搭300几落去，咁有机会去捻下，希望可以推翻咗呢一个 2.0 嘅路线。 系喎，土伯，你提醒嗰样嘢喎，系计到数喎。嗱，即系起码嗱325票系梗噶啦。咁但系你有冇嗰百五先？如果你有百五加300票，咁即系450啦，咪470啦。咁即系你 加500噶啦， 额外拗多130就够噶咯。 随意。 啊， 唔系投佢系投我噶嘛？ 哦 ，OK， 即系起码打成平手。所以而家你中联办做到个势系点咧？咪狂 call 啲友，叫佢一定要提名林郑啊嘛，就希望焗到佢嘅提名系601啊嘛。 系， 咁但系问题就系提名完都可以唔投嘅啫。咁你仲有拉票嘅空间，但系阿薯仔、阿薯片，喂，你连嗰150都冇，你玩乜嘢啊？你连共干啊，以小博大，你都博唔到啊！ 喂，咁所以我觉得喺提名期咧，泛民真系完全唔好喐，即系应该 暂时咁谂， 系咯， 佢真系争几飞入唔到，佢搵紧你，唉，佢搵几个契弟咗去送埋佢俾佢啦。 嗱，即系你 系咪？等起码都 你习近平嘅底牌如何咧？其实系提早就知噶啦，即系你如果你系建制派里边系有85票出嚟嘅话咧，咪你系另外拗到83票嘅事啫嘛，其实系 来回 好快就知噶啦，其实 来回系65到70， 系咯， 系咪？ 即系我呢个零和游戏啦。 所以我头先咧，即系啱啱嗰节我最尾嘅做都提过嘅。如果你最后大家知道阿爷系谂住俾庄争嘅，咁你民主派可以收皮头下啦，即系都无谓即系怼落去啦。 系啊。 但如果你知道咧，佢系揾林郑咧，嗱，我觉得呢个位你真系要谂下博弈嘅。如果佢系有林郑嘅时候，我哋会唔会有啲票抌落去，而睇下中有冇啲二五仔，因为暗票嚟噶嘛，你投票有冇啲二五仔转太婆一铺嘅啫，其实。即系我谂呢一个系需要去考虑嘅。 嗯，而我觉得即系其实嗱，你而家因为你林即系你中联办系咁 call 票，喂屌你老味，即系嗰啲建制派都觉得好捻烦嘅冚家铲。 佢而家唯一嘅怀疑系咩咧？究竟呢啲系真嘅中央决定啊，定系唔系真嘅中央决定？ 系啊， 唔好啱我擦错鞋啊， 系啊， 跟车太贴啊，我埋咗你嗰度，喂屌原来唔系噶。咁我唯有日后就点样？屌我都系听下边个主任讲嘅咋吓？佢叫我咁做，佢话佢代表你喎。咁你都入唔得啦。 唔系，但系咁讲喎。 咁但系佢而家收个 order 就系咁。咁点知听日个 order 系点噶？系咪？咁所以民主派点解唔好陪佢哋癫成咁咧？即系咁快企边咧？就系咁解啦。喂，你都知道呢个一个小圈子咁嘅角力里边，你梗系尽量。去 maximize 自己嗰样嘢噶嘛？你太快，好似有啲人咁，哎，我提名佢啦咁样，我投佢啦咁，咁你都冲晒埋佢，你等佢计清楚自己啲飞先啦。 系 咪？你而家唔系立法会选举啊，几十万票啊，大哥。 唔系咁，所以咧 系容易数好多啊。 咁所以咧， 你咁都你连呢条数你都计错嘅话。屌你翻去瞓觉啦！ 咁所以其实咧，如果你话民主派要买个政治保险嘅话咧，即系唔好输咗自己只猪系嘛，只要保住自己个政治贞操嘅话咧，提名票一票不投，一票不投。 同埋胡须仔，如果系攞唔到百五个提名入唔到闸嘅话，呢、這个都系小圈子选举嘅荒谬啦、 嗯。高民望嘅人连闸都入唔到， 闸都入唔到啊！唔好话投啊！闸都入唔到啊！ 系啊，唔系嗱，而家反 啱啊！你咪咁做啦、啊。喂，如果系左翼激进嘅，最好胡须仔入唔捻到闸，证明呢个选举系假嘅。 嗯， 话晒俾香港人听，唔好冲昏头脑，以为自己参与其中，你冇捻份玩嘅、 嗯。 你想嗰个虽然系 less evil， 都唔俾你入。 嗯， 点啊？ 系啦， 所以唔使咁急啊， 系啊， 唔使出晒水啊。唔使自己送埋个猪俾人啊，大哥！ 唔系喎，屌你大班就话，即系你班友唔提名俾阿庄真嘅话，你班友系历史罪人喎、 啊。我而家咪就系驳郑经翰呢个论点咯，唔系历史唔历史罪人嘅问题啊。如果佢自己都攞唔到百五嘅，佢只系一个原因嘅，真系就系傻嘅呢条友。有财政司司长做埋咗几个月就算鬼数啦，跟住自己搞辞职。系咪？人哋又唔俾你辞，跟住又拖你辞职，跟住提名票又唔俾你。哇、哦！咁你又可能调翻转头谂，一系就傻嘅，一系就民主英雄、哦。你系民主英雄系咩意思啊？就系、是、你突显咗呢个制度，原来我咁高民望都入唔到闸嘅，证明呢个千二人揾笨噶啦。 系 你唯一功劳就 系 咁嘅啫。 唔系同埋土白， 一系就傻嘅。 你民主派唔提名俾曾俊华咧，有一个好重要嘅嘢，而就其实咧就将个波就交翻俾习近平， 同埋你 等佢现形， 同埋你唔应该。摆到个名，连埋自己身份证号码，再签埋个名落去， 系好戇鳩。 你投票嘅时候都可以话：，唉，而家喺咁嘅局势里边，我冇得拣啊。 嗯， 系嘛，我拣嘅次优嘅选择啦，系咪？佢唔系最好嘅，最好梗系我哋做啦。虽然我都认为我哋睇下边啲人做嘅啫，大哥，唔系个个做都一定掂嘅，大哥。但系你冇理由呢、這个时候话咩？歷史罪人啊，话咩票债票偿啊，票乜撚嘢票债要票偿，你戆居嘅你都吓，佢、啊、连百五都冇，你又走去屌赌沙蟹啊吓、啊，你玩我共干啊吓、啊，喂屌，原来我后屘我原来我中计嘅，屌，跟住我献晒身落去，屌乜都冇嘅， 咁你咪自作多情咯， 唔系输晒，系输 Q 晒啊，系全盘即系满盘皆落索啊， 嗯。 屌我陷咗落去，屌嗰条友又话八三一冇得喐嘅，又话廿三条系宪制责任嘅，屌佢都赢唔捻到嘅，连闸都入唔到嘅，咁你搵我去献身，我话我冇咁蠢喎、啊，大哥，跟住你话你票债票偿，我屌你真系，你真系好笑啊，你真系票债票偿啲咩具体政策啊？啊真系玩死啊，对于你真系，佢自己攞咗百五先啦，你连百五都冇。 一系就系你系民主英雄，就话俾人听呢个制度荒谬；一系你就傻嘅你。 嗯， 屌你连揣摩老细嘅意思你都唔识揣摩啊！屌，咁你点揣摩我哋香港市民嘅意见啊，大哥？ 嗱，但系据说咧，即系呢一个有某份免费报纸啦，就话有班民主派咧，就其实系想阿大班出嚟选播。你觉得有冇可能咧？ 冇可能啦，唔使谂啦。 咪大班出嚟选佢 D100 嗰啲人就转态，要转得好辛苦咯。之前撑薯片佬嗰啲， 咁佢出嚟选又同长毛出嚟选有乜分别咧？ 唔系有分别，有分别 喺边度？ 因为长毛咧就讲到明系要投白票嘛，但系佢就话投白票嗰啲系历史罪人嚟噶嘛，呢、這个佢哋嘅立场基本分别嚟嘅，呢、這个唔同嘅。咁同埋就系话 咁系咪叫投佢自己先？ 系啦，嗱呢个就系问题啦。所以咧，即系你问我咧，即系有啲人有啲网友就话啊，咁啊大班梗系想做何志光啦。咁但系我唔系，我嘅谂法就系屌，即系或者咁讲，大班可能系做呢个曾俊华白手套啦，会唔会系咁样咧？ 即系变相帮佢助选， 系啦，即系等于系阿边个嘅角色？即系其实阿郁敏佢啲 friend 啊，即系吓。 诶，不过即系其实呢个议题咧，我觉得阿曹总系唔值得讨论嘅。无论大班又好，长毛又好，嗰300+里边嘅人里边咧，都唔会睬你嘅，系咪？点解系你咧？问个好简单嘅问题啫嘛，系咪？你喺创造呢一个300+嘅过程里边，你做咗咩嘅贡献？你最初唔系话嗰样嘢唔啱嘅咩？系咪唔公义嘅咩？市民大众冇得投票嘅咩？好啦，而家人哋攞到啦，你又系嚟攞着数，我又重复呢个观点啦。人哋唔会睬你噶，你噏下啦俾佢哋，系佢中意噏咪喺度噏咯。后期 唔系，但系咁 后期再讲一啲所谓道理，其实堆砌上去嘅。 唔系，但阿土伯。你话你就赌阿长毛就攞唔到即系公民提名啦，公民提名 我觉得多数攞唔到咯， 唔系，但我觉得多数攞到，因为有啲蓝丝可能会谂， 唔系你公民提名又 票落去， 你公民提名又唔俾你又唔代表你攞到选委票啊， 咁系，咁但系佢会令到啲选委好尴尬咯， 唔系嗱，不过 你冇得自动咁样转账嘅，你自己噏个游戏规则，跟住就焗人哋去上你嗰个车，系冇道理噶，咁喂咁我又话出嚟。都得㗎，我攞咗30000+，我可以再加碼添，我話50000得唔得呢？ 係啊，你要唔要去？ 咁跟住你嗰150人一定要焗住，一定要搵我咁。喂，咁你似乎你自己 唔係， 喂，你係中途加碼。 唔係，即唔係，你明唔明白？其實阿長毛佢如果佢攞到個公民提名嘅話呢，佢等於就係話佢攻擊你而家呢一班民主300+係小圈子選舉嘛。咁但係如果佢攞到個30000+嘅提名票嘅話，咁佢就可以用呢30000+嘅 mandy 咧，嚟去 embarrass 你嗰班咁嘅小圈子，甚至乎系令你呢班人咧，即系民主300+咧，去转态而提名佢咁样样。 冇问题，我觉得不过大家唔系按我一个谂法，就系提名归提名，投票归投票。公民提名玩下冇所谓，但唔好当真做。公民投票都系玩下呢啲又冇所谓，但系你真系去到嗰、那个。角力嘅时候就要头脑清醒咯，唔好玩到癫咗咯，玩玩下都唔知道自己玩到系边咯，大哥系咪？如果有机会偷佢鸡， 但 有机会偷佢鸡，你梗系偷佢鸡啦。 但 如果死梗嘅，咁你咪投白票咯。 但你撑曾俊华嗰啲，你都唔好屌你咁咩？即系你系 unconditional 咁样撑佢，又话佢哇，又大赞佢公关好嘢，哇，又大赞佢哇啲武功好系嘛？又话佢系阿边个嘅大师傅又剩，喂，即系你系完全系不顾，即系你系不顾尊严，即系甚至乎系冇埋自己基本嘅矜持添。 你话俾我听，话俾你听，好老实。西方嘅民主选举一直俾人诟病嘅地方。就是靠呢啲嘅公关同埋政治嘅包装同形象嘛，一落到去具体嘅政策嘅时候，全部都交唔捻到货嘅。 唔系佢而家都系讲啲好 hea 好废嘅嘢嘅，即系装真出嚟讲政策嗰啲嘢。佢讲嗰啲 唔系，最新佢有嘢讲，不如我哋去段片先啊。 T S A 咁啊就吓 未揾到段片啊，未 系咁就阿John Zeng咧，咁佢嗱佢虽然佢就啊即系八三一啊廿三条啊都俾唔到咩 guarantee 你啦，咁但系起码咧，诶琴日佢好似放咗啲甜头俾你，系咩咧？咁就系话喂，因为咧其实啊诶呢排啊即系呢个啊呢、這个教育局啊即系呢个吴克俭啊就话诶、要复考 TSA， 咁但系佢系考南明梦，我哋呢个唔系 TSA 又唔系复考，咪改个名。 BCA 喂，大佬真系俾佢吹胀，喂，我一时都即系转唔到过嚟，咁佢就话 BCA 即系咩英文 ？Basic Competency Assessment， 即基本能力嘅评估， 系嘛？ 咁 TSA 咧 ？TSA 嗰只系 Territory Wide 嘅 Assessment 之类咁嘅。 嗯，咁但系就 Student Assessment， 但系佢咁样讲，即系嗱，佢因为佢而家咧，阿吴克俭就话佢系有信心就移除到，即系呢啲咁样嘅叫做系操练嘅诱因。 好头啊！叫佢 吓以你嘅身份， 你可唔可以播段片先啊？大家 唔系有冇片啊？喂，搵到未 ？OK， 播咗先。 吴德俭强推新版 TSA， 教协火都嚟。 呢段咁你系教协。 隆重介绍全新 TSA， 改良嗰个题目嘅设计，优化学校嘅报告。加强专业支援，同埋加入学生嘅文件。 哇，虚到唔知出咩片啊！大佬复考咪复考咯，讲到懒又分别咁。检讨委员会建议教育局出年全面复考小三 TSA 啊，话五十间小学试行改良版 TSA 之后咧，证实可以移除操练诱因。 用一个新嘅角度咧，去了解啲新版 TSA 嘅成效。 唉，你退下先啦，讲嚟讲去都听唔到咩分别。交協啊，火都嚟啊！ 我哋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差嘅遮住 嗰啲前線嘅學嘅教師咧，係非常咧擔心咧係全面復考小三呢、這個情況咧係相當之嚴重嘅，係超過八成咧係有一個咁嘅擔心。 仲話調查指六成受訪教師認為試行版小三 TSA 只係略有減少操練壓力咋。话检讨委员会入面冇前线教师同家长，亦都唔够代表性啊！闩埋门斋睇数据唔得掂咯。 系啦，唉，咁我哋有位教协嘅吓嘅成员可以评论下啦。 冇啊，咁即系所以我觉得而家个问题 T S A， 因为你啱啱提起呢个薯片佬啊嘛，咁即系补多两句啫。因为点解我话啲政策？因为佢就琴日出嚟讲话要停 T S A， 系停 T S A 系啊。 但就算停 T S A， 咪真系啲好 hea 嘅嘢啊咁样。咁你特首嚟，你叫教育局收皮，咁佢就要收皮噶啦嘛。 嗯。 咁所以其实佢讲个政策其实冇乜讲过嘢。咁啊 TSA 变 BCA， 你变 BCA 即系其实我觉得好简单啫嘛，即系你要全香港学校一齐做，咁你都系攞个数据，咁你点会话即系佢话停止操练诱因，你都有咁样所以唔操嘅啫。 嗯，唔系咁佢而家佢唔系话停 TSA 嘛，即系就算你改个名嘅话 ，BCA 改个名叫 BCA。 我都停，佢都咁讲。咁啊，叶柳就都有种讲法嘅，佢就话我一早都话停噶啦。咁但系佢系咩嘅？佢行政会议喎、啊，大佬。 但你要留意喎，叶柳话暂停啫，庄增同埋阿胡官系话取消噶。 咁而家得林郑未表态嘅啫。 喂，其实而家啲僆仔咧，由去到考即系文凭试之前咧，有几多呢啲咁嘅 assessment 噶？ 嗯， 中三一镬， 少、 啊。中三有冇啊？ 中三有 TSA。 跟住六年班有一 镬，六年班有 TSA， 三年班有一镬。 跟住小六有呢个 Pre-S1， 即系霍利星中学嘅分班试。 个目的系咩咧？ 咁啊，教育局攞条数翻嚟捽下你啲学校费咁样咯。咪即系佢又中意做呢啲嘢噶咋？其实系啊。 喂，其实我有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咧，即系停晒佢嘅原因就系咁。点解咧？就系、是、你考文凭试都已经好大镬噶啦，系、咪？即系你都要即系步好耐噶啦。喂，你中间又夹个中三，又夹个小六，又夹个小三，喂，咪即系一出世呢一生人不停喺度玩呢啲咁嘅嘢， 不停喺度考试咯。 我啊，去比较我哋香港人啲细路啊，去到外国嘅时候，有一次有个机会就系、是、我同个朋友一齐去接个细路放学。佢老豆第一句问乜嘢？唔系话你今日成绩好唔好啊？今日读书学到乜嘢咁样？佢第一句同佢讲：今日开唔开心？即系玩得开唔开心啊？ 嗯， 喂，咁你一二年班、二三年班 翻去玩嘅， 翻去玩下啦。 你到我哋呢一个年纪，甚至乎我过去嗰二三十年嚟，大把嘢你做啦， 同埋你睇 大把嘢要满足人哋嘅要求啦， 同埋你睇下德国嘅科学与音乐嘅成就系嘛？你有冇人敢话德国嗰个教育政嗰个政策系失败嘅？但系佢去到七岁之前，佢都系反对呢、這个即系填鸭式教育嘅，都系都唔同香港唔同，完全唔一样嘅。佢真系放任俾僆仔去 hea 嘅，其实系。 喂，你谂下我嘅年代都好啦，都好填鸭噶啦，已经。我都唔明加减乘除，你做200条同做30条有乜分别啊？做30条。如果你錯得多，咁你就俾多30条佢做就話啫。你唔係喎，你一擺就已經200条，咁冇意思噶嘛。 唔係，不過我唔想一面倒。咁我都想問下阿翟少啦，係咪？喂，其實如果你話即係分一啲即係唔同嘅學校嘅 blending 或者係即係嗰啲級數係咪邊啲 band one band two 嘅話，咁其實你如果冇 TSA 嘅話，有冇其他 alternative 先？唔係，但 TSA 其實就唔係咁樣用噶嘛。TSA 其實我純粹就係睇下你啲學生達唔達標。 OK。 咁但係你點樣去睇達唔達標？就去全香港去考嗰個試啊嘛。但係問題有冇必要啊嘛？即係話你以前喎，我細個 TSA 係2004年先有嘅，2004年之前都冇 TSA 咁。 唔係有咩學能測驗咯？好似係 學能測驗就課你升中啫。咁你5、6年班做嗰啲無鬼料推理題，但係而家 TSA 係你小學3年班做緊啲。之前有試過一啲家長攞 TSA 份卷，好似係俾葉柳定啲俾咩議員做。即系啲议员自己都做唔到， 系做唔到噶。 咁你叫我小学3年班去做嗰啲咁嘅 IQ 题，你做乜嘢啫？咁样 唔系本末倒置啊嘛。因为其实你坊间咧，你直情系有埋呢啲咁样嘅呢啲 mock 卷啊，屌，佢系俾啲人去咁样去考试。 有好多 exercise 补充练习 mock 卷，咁你考试局自己网上有嗰啲 pass paper。 唔系你本末倒置嘅程度，系去到你上堂嘅时候已经唔再教书，系叫你净系抄 TSA 题目啊嘛。而你自己本身都系冇咁嘅 knowledge base 同埋嗰个 logical。嗰個 competence 去做呢啲嘢嘅時候，你點樣操啊？ 仲要而家係由1年班開始操、 啊。唔係，同埋你成個問題其實係轉嫁性噶嘛？因為其實啲老師唔教書嘅時候，你上堂就要操，咁就意味住嗰啲家長要自律，犧牲自己嘅私人時間，即係本身平時嘅一啲 family time 嚟去幫佢考試操練佢啊嘛。咁變咗哇， 咩同埋操練咩意義啫？我又唔會讀唔到4年班嘅，係咪？你话如果我哋系要 set 所谓嘅 test， 其实系要佢最重要的目标系咩啊？喺我的角度啊，喂，你就系要做筛选啊嘛。 嗯 嗯，我系要评级啊嘛。 嗯， 咁如果你话系谂下摆间学校嗰个嘅 brand 系边个位，咁系冇意义噶噃。佢系咪都升到4年班噶啦？你系咪都要俾佢读噶啦？因为你而家系12年免费教育噶嘛。 所以好简单啦。嗱，复杂嗰啲背景唔讲啊，即系。咁簡單啲嚟講，因為正常你 TSA 都叫你考咩咧，叫你考完之後睇你學生有啲乜嘢係渣嘅，咁你學校咪針對你渣啲位去做啦。咁呢、這個即係學理上係咁樣講嘅，但實際上係咩呢？實際上咧，如果考得渣咧，教育局嗰啲咁嘅官啊、地方嗰啲啊，就會打俾你個校長，喂你唔掂喎，下次殺校有你份喎。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其實而家嘅問題就係、根本就教育局，我覺得我俾咗錢嚟搞學校，咁你學校就要交到數，你交唔到數啊，殺咗你。咁學校點啊？學校咪夾住操啲細路，但對個細路係冇影響㗎。佢升唔升到班，或者佢係點樣係冇關係㗎。由頭到尾係學校俾政府夾緊㗎咋，但係最後慘啊！啲細路慘咗。 所以呢個亦都係可以話係既得利益者自保嗰個遊戲。 嗯，同埋你成個 concept 唔係教育㗎。 喂，同埋你個教育嘅 concept 好簡單啫嘛。我哋有冇學習嘅動機？嗱，我冇讀過教育嘅理論啦，就我對嗰樣嘢有冇興趣？系咪？因为点解你包仔咁中意睇 A V 啊？屌，变咗 A V 嘅研究专家，就因为你觉得过瘾嘛，因为打下飞机啊嘛，九成系咁啦。喂，同样嘅道理，攞翻呢个逻辑套落去读教育一样。喂，如果我唔开心，你系咁谷我答200条、答400条，有乜意思啊？如果我觉得嗰样嘢好重要，我有满足感，我觉得好玩，咁我咪学咯，系咪？例如话，因为我睇咗呢本书。即正如你頭先揸住嗰本書講，準備講 TSA 喂，你 present 到出嚟，哇，好多人認同你個講法喎，你有自己獨特嘅觀點，你個覺得好過癮，你梗係睇曬嗰本嘢去啦，唔識嗰個字周圍打個問人啦，查字典啦，大哥，因為我哋冇啲僆仔冇學習動機，嗱，我呢一個係一個過來人啊，喂，嗰陣時候我都要考中三條泰試㗎，好似話取消咗升公試，我係第一屆考中三條泰試㗎嘛，屌，我都係亂畫㗎咋，因為我諗住。 以为我谂住我比拼其他学校嗰啲，我冇理由渣过佢嘅。点解原来真系有得淘汰嘅？一班里边有几个真系冇得做中四嘅大哥，好彩啫。 淘汰唔到你不过 系啊，我淘汰唔到我啫。但系我哋嗰阵时系冇操嘅。真系冇操嘅，即系屌，都系勾下勾下上堂，其实谂住三点三放学走去做练跑嘅咋，大哥去练游水打篮球嘅咋，咁你咪觉得好 happy 咯？咁我咪全部 D 晒咯，咁咪屌 D 咪 D 咯，屌你咪升个班咪算咯。我最近先攞翻个中心台试嗰份嘢嚟睇，屌咪全部 D， 屌原来中英数都系，咁又点呢？如果你真系要同人写一篇文去。中文嘅时候，你周围去查字典，揾啲四字词语，睇人哋啲造句系点样，点去形容嗰篇文啊？你自己会好努力去咁做噶嘛？我俾你 A 又如何啫？ 嗯， 我俾你英文 A 又如何啫？俾你数咩又如何咧？你都交唔到俾你个客，你都交面对唔到公众。屌你玩啲嚟做乜 Q 嘢咧？根本就系、 是。不过你讲开呢样嘢咧，即系虽然同 TSA 冇乜关系啊。不过我最近喺度睇咧，嗰啲卷咧，即系几多小学生写咩写便条啊，啲写 便条添。 写信俾唔知咩亲戚喎，大佬你咩年代、啊？你今时今日咁样配埋呢啲格式。而 家系 WhatsApp 噶嘛，大佬。 你系人都 WhatsApp， 你 黐线啊便条， 你唔打字你都录音啦，写便条唔知俾咩邻居咁，大佬。 系啊。 我十几年前读书我读呢啲，我谂你廿几年前读书读呢啲。系咪？而家原来都仲做紧呢啲。 咪等于就系话我哋读书嗰阵时读电脑啊嘛，即系学嗰啲咩 Hong Kong U logo 啊，系嘛？嗰啲即系整，即系点样 command 个龟头周嚟，即系转左转右啊。 咩龟头啊？ 唔系你知系嘛？Hong Kong U logo 嘛？屌你老味，你出嚟用 Office 噶嘛？点解 Hong Kong U logo 啫？佢叫你学 command 系嘛？呢啲乜嘢？但系完全系不切实际嘅，即系佢，唉，你可能即系你就系因为有呢啲咁嘅嘢。所以你 TSA 嗰啲咁样嘅试题，嗰啲模卷先至可以卖到钱啦，可能就系咁。 好似越考越深 呢个。所以呢个系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嚟嘅，你而家咁样串联到咯，即系教育局就谂住 cut 资源，所以咧就系攞啲咁。 空啲学校， 睇下边个最渣嘅，杀嗰间先，即系搵啲数据嚟去杀校啊。跟住咧，周边咧有好多嘅生意你可以做得到嘅，就出嗰啲咁嘅模卷出嚟。 其实简单嚟讲， 对呢个世界有乜帮助咧？ 其实简单 系咪？倒不如你话。我真系好似嗰阵时候十几年前梁家杰咁讲，小班教学，每班也有罪顶笼，咁大家玩下游戏，咦嘘嘘，咁咪一日就算咯。教师又冇咁大压力，系嘛？翻嚟都系玩啫嘛，系咪？都系当做大军阀啫嘛，咁又冇咁大压力噶啦嘛，系咪？咁有咩唔好咧？喂，横掂我哋呢个社会竞争咁激烈，制造咁多失败者出嚟，喺个学校里边。做翻好似教堂咁得唔得？即系大家 happy 下得唔得？ 起码小学啊！ 喂，人生一世流流长，而家个即系死亡年龄又越推越后啦，系咪？即系你当八十岁啦，喂，你头嗰十几年唔使咁搏得唔得啊？ 唔系，即系其实你用指标嚟去自考咧，甚至乎你用 TSA 嚟自考，其实即系等于咁讲，阿吴克俭根本就系唔放弃用恐惧嚟自考。 嗯。 系咪？即系佢系用恐惧嚟去推动你班学校。其实讲真，你系唔会系好积极嘅。其实系你学生、学校、校长、家长，全部人都唔开心噶。你系纯粹系一个有棒子，但系冇胡萝卜嘅一个教育制度嚟噶嘛？ 嗯， 系嘛？即系啲人系唔会有创意噶，系嘛？啲人系唔会开心。你成日讲竞争力，竞争力系天生系一定系冇竞争力噶。 屌，唔得掂啊！唔得掂，自己都冇竞争力啦。 系咯，屌！ 你走去 plan， 你 plan 个日本去旅行，你 plan 两年，我同你斗快啦！我而家已经做得到，未做完大军阀之前。 使捻 plan 咩？去日本？ 一打开个电脑， 你有嗰个咩嘅物屌？ 你有你老婆嗰、那个放假？ 佢死咗老婆啦！你唔好意思啊，真系。 唔系佢嗰阵 plan 啫，总之 你唔好叫佢老母，佢老母都死埋啦。 咁你 plan 咩旅行咁咪仲容易一条友？咁打开嗰、那个嗰啲各界旅行社嗰啲 package 咯，如果你想威嘅，咁你要揀航空公司，咪揀国泰咯。 唔系最简单 喺网上做得晒噶啦。 唔系你叫黐根， 跟住佢阿哥咩阿 Goda book 埋最靓嘅酒店，你一定去得到，所以斗快唔使 plan 两年。 我怀疑佢唔识用阿 Goda 添啊。 唔系一系叫佢跟黐根去，黐根就好识去啊嘛，好开心噶，或者跟民建联去系嘛，跟阿琼子去。 唔系民建联就带佢一打一路啊。 喂，你做得局长，你有钱，你即系话你个 choice 好多啦，你都 plan 两年。咁我哋咪 plan 二十年？喂，我都系 plan 二十年，我要有 budget 噶嘛，大哥。 budget 系嘛？喂，我点搞啊？即系所以呢条友 唉，算啦，所以阿胡鬚仔咧都系算好彩嘅啦，即系一讲呢啲咁嘅嘢咧，大家都拍烂晒手掌。 所以咧，曾玉成咧，佢琴日就讲啦，即系未来嘅新特首必须答三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好紧要嘅，就系话你点样评价现任政府啊？系嘛？喂，林郑去到呢一刻都唔敢去为呢个 PTSB 表态，因为佢就系呢个恶政嘅一部分，佢就系有原罪嘅。 咁胡鬚仔都好难做得甩㗎啦。 唔係胡鬚仔佢係经济上面。咁即佢起码佢牵涉嗰样嘢冇咁多，而且起码佢表咗态㗎嘛，係咪？咁但係林郑仲未有㗎喎，係咪都佢油泡琵琶半遮面都唔係喎，佢先啱啱开呢个 Facebook page 㗎咋喎。 不过呢我即係你嗰啲薯片佬呢係费事啲人又话我呢啲民主派选委撑佢啊，大佬真係。咪所以点解头先讲话佢即係有啲大政策佢唔敢讲啊，土白讲你话小班教学啊或者点样。嗰啲大嘅教育问题呢你係要用钱嘅，或者喐到好多嘢嘅，其实佢係唔敢掂㗎。 所以香港 佢就係敢喐 TSA 嘅咋，即係 TSA 佢冇成本㗎嘛，政府唔使諗㗎嘛。 仲慳返資源添。 係囉。 係咪唔使搞咁多嘢添。咁所以你話香港人要求幾低幾容易滿足。而你咁容易滿足嗰一班嘅社群，你喺呢一個嘅小圈子選舉裏面都不能夠滿足嘅。咁呢個仲唔係一個結構問題係咩問題？係任何一個要拉選票嘅人都知道一定係 cut 啦。你用下脑袋都知啦，系嘛？小学三年班由一年班开始操嗰啲无谓嘢，屌你不如日日喺度揸住呢个公仔系咁搣下搣下呢度嘅，都系叫操练啦。只手起码都 练到下啲肌肉啊， 系咪？系咁喺度揸住呢个嘢系咁中中中中中，咁我呢度都有肌肉啊，咁操嚟做乜春先得噶，大佬你？ 你系打飞机啊？ 屌你真系啊，系咯，咁咪打飞机啦，系咪？咁挫下挫下咁又得啦，屌你真！啊！休息一阵，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